是特别 I know， 这叫做心灵感召，不信你问李清照。我天生不爱炫耀，却太多艺术细胞。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，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，华丽的无法低调。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，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，我想的断肠，我哭的夸张，像一套港产片。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，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，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，这也是种贡献。旁 强人，你不算可怜，这也是种贡献。 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？每一个夜晚我都还梦见你，也看到天真的自己，还记得我们当时如此相信，月亮会一直带领往幸福的路径。月亮也听见你说你会一直爱我，

只有你能够让我打败悲观。你像一个云里月亮，也是我孤单中的方向，永恒照亮我未来的路上。你就是我冰封中的坐标，受了伤的避风港，有你爱我，所以我不一样。世界一天一天的忙，回忆一点一点。当这世界听不到我的梦，是好是坏都要向前走，不在乎明天会有什么，不在乎一路上多曲折，我懂了，你在保护我。你像一个云里月亮，也是我孤单中的方向，永恒照亮我未来的路上。你就是我冰封中的坐标，受了伤的避风港，有你爱我，所以我不一样。 心中生了根，爱得很深，所以心会疼。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？只怕再问，对彼此都残忍，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，我等，等笑容换成泪痕，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。

仅2017年外账损失同比增幅就达50%。人民日报头版发布稳预期不为浮云遮望眼评论文章，今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加剧，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出现分化，然而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延续了多稳格局，稳在增速，稳在就业，稳在物价，稳在效益，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，我们有这个底气和能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，好风光似幻似虚，谁明人生乐趣，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，谁比你重要，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，谁比你重要，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，原来多么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标，一追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早不缺少、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 基本需要。

我始终喝不醉，连祝福你还逼我给。你的喜帖是我的晴天，你要我举杯，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。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，如今整颗心都碎了。你还要我微笑，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四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2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跳绳的好处有哪些？跳绳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减肥塑形。跳绳运动属于全身性运动，它能充分的运动到身体的各个部分，帮助燃烧身体脂肪。它的运动效果是跑步的3倍，跳绳10分钟相当于慢跑30分钟。跳绳可以综合发展各方面的身体素质，增强人体体质，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。跳绳呢十分适合办公室人群，每天跳绳几分钟可以有效缓解全身骨头的僵硬，活动全身。且跳绳运动属于小机械运动，受场地要求呢成本很小，循环利用性高。八月的北京在雷阵雨和晴空里来回无缝切换，一轮轮降水后呢气温未见降低，但是当北京闷热难耐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却凉风习习。这个峡谷很特别，还有一个不太好读的名字，它就是对旧峪。对旧峪风景区位于昌平区，在举世闻名的明十三陵西北约4公里的对旧村北，它以其小巧玲珑之姿堪称奇异的画廊。景区内山石壁立，怪石嶙峋，溪水淙淙，山花遍野。对旧峪常年溪水不断，因此呢自称京北小三峡。而且据说这儿的夏天只有26度左右哦。有一种悲伤叫你在北京的艳阳里挥汗如雨，我在这个峡谷的风光里清凉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，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

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廉价的泪滴。你始终没留意，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错过又盼而息。 只有你不懂我爱你，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。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？ 我应该如何让你知道清醒都知道我心中秘密，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，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。 星星不停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哟，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。 中国人自古有一句话叫百善孝为先，就是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，所以感恩的心、责任的心变成巨大的能力，用这种能力让感恩、让责任落地，它就形成一个正循环。 河南企业家胡宝森。 任何一个组织，它首先要有凝聚力，接着要有竞争力，最后要有影响力。既然我作为一个中原这个农民企业家的代表，不能给这个组织增加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话，我就要为这个俱乐部的凝聚力争取多做一点事情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449年8月16号，多米诺骨牌在意大利出现。1743年8月16号，拳击冠军杰克布劳顿首次制定了拳击规则。1819年8月16号，彼得鲁惨案发生。1825年8月16号，玻利维亚宣布独立。1897年8月16号，中东铁路正式开工。1951年8月16号，中国第一帮主杜月笙在香港病逝。1854年8月16号，好莱坞大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出生。1977年8月16号，摇滚乐歌手猫王普莱斯利去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情有一个原因，叫每个眼神都会迷信。你是浪漫咖啡座，留下很多线索，从来没有结果。我想要一个承诺，不会被你征服，被你迷惑。我在胡思乱想，宁愿一个人寂寞，不在你的心降落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